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爱的金正恩同志同朝鲜职业总同盟第七次代表大会参加者合影留念。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等党中央委员会负责干部和职业总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一同参加。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表示热烈祝贺大会参加者一心信赖我们党，坚决继承誓死保卫党中央忠诚的传统，为社会主义强国建设事业奉献了爱国忠诚的鲜血和汗水，为加强同盟组织做出了积极贡献，并同他们合影留念。金正恩同志表示坚信大会参加者将把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为工人阶级的群众政治组织建设所建树的不可磨灭的领导业绩当作万年财宝，宝贵的基础，来在争取主体革命事业最后胜利的总进军中成为核心和先驱，努力尽到在时代和革命面前所承担的光荣责任和本分。